远方寻找未来。假如我有一天荣归故里，再到你窗外诉说情怀。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对着你的影子说声珍重。假如我永远不再回来，就让月亮守在你窗外。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主播林奇。全国生鲜乳产品的抽检合格率达到99.8%。农业部有关负责人日前对此表示，现在我国生鲜乳的质量水平处于最好时期。中国将实施最严格填海管控，到2020年完成2000公顷海域海岸带整治修复，力争海洋生产总值达到10万亿元。根据哈萨克斯坦驻华使馆消息，即日起到12月31号期间，中国公民过境哈萨克斯坦享受72小时免签待遇。近日，法国总理正式提出，出于财政预算方面的考虑，法国巴黎将退出申办2025年世博会。北京市延庆区第32届龙庆峡冰灯艺术节正式开幕，冰灯艺术节展区布置以2019北京世园会和2022北京冬奥会为主线，以冰灯、雪雕等多种形式展现普及世园冬奥知识。北京市2018年教育任务单下发，一方面北京市将增加学前教育学位30000个，同时各区将整顿压缩55个培训机构，一批无证幼儿园将被取缔。由梁国冠执导，吴奇隆担任艺术总监，陈翔、谷晓婷等主演的新版《寻秦记》以网站自制剧的身份正式在优酷开播。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虽然人家说甜蜜甜蜜，

在什么地方，总是那么令人向往。我不顾一切走在路上，只是为了留你身旁。梦想在不在前方，今夜的星光分外的明亮。想着远方，想着心上姑娘，回头路已是那么漫长。一桌难放开，一桌难放开，一桌难放开，一桌难放开，一桌难放开，一桌难放开，一桌难放开，一桌难放开。车轮滚动着年华，我再也不愿沉醉，不能入睡，要继续还是要去面对。梦想在不在前方，黎明的曙光已微微照亮。我似曾万箭鲜花在身旁，那是辽远星星的光亮。一桌难放开，放开，一桌难放开，一桌难放开，一桌难放开，一桌难放开，一桌难放开，一桌难放开。 九，我是爱音乐 DJ 林奇，欢迎您准时锁定九点时段的早安听北京。还有20几天的时间就要到7天春节小长假了，这个时候呢，很多人都盘算着春节假期去哪里玩，去哪里过。当然呢，现在的春假已经不局限于在家里过或者在国内过了，尤其北方的听友想要躲避严寒呢，就要去热乎的地方，像普吉岛、巴厘岛、长滩岛、海岛那么多，眼花缭乱都选不过来。和这些大众的海岛相比呢，有一个小众海岛却和他们不同，而且还成为了网红海岛，它就是越南的富国岛。重点呢是国内出发最快3个小时就到了，而且还对华人免签。富国岛开发的比较晚，海水呢非常干净清澈，潜水就可以看到好多的珊瑚和热带鱼。如果你不敢潜水的话，还可以体验一下海底漫步。总之呢，假期旅游就是要去一个景美人少的地方，这样才不辜负好心情啊。 因为我爱的人已经不见了，哭哭

再想想他的好都忘了，真正的去爱就是得不到，我知道也不是自己找，爱走了谁也阻止不了，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放掉，至少你还有还有一个真正不变的朋友，只要你需要告诉我，我愿意永远陪你度过，我让你依靠，让你靠来我的怀抱，你想哭吧，没有人会知道，我让你依靠，让你靠，没什么大不了，别再想想他的好都忘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969，我是爱音乐 DJ 云奇，一起来聆听经典好音乐。刚才听到的歌曲是出自小虫之手，来自任贤齐的《依靠》。凭借《依靠》这首歌，大家开始知道任贤齐这个歌手。后来呢，小虫紧接着又帮他做了《心太软》这首歌，从此任贤齐便火得一发不可收拾了。而当时呢，作为他的大恩人小虫，却因为当时的公司用人不当而导致倾家荡产，损失了几千万元。而就在他最艰难的时候，有一天任贤齐突然拎了一个大袋子，然后放到小虫的桌子上。任贤齐说，这100万是给小虫的，不用还。当时小虫十分感动，以至于后来他见到谁就和谁说这件事。所以心太软呢，是任贤齐的成名作，更是小虫和任贤齐这对师徒感情的见证之作。

一个大大的拥抱，什么语言 I don't care， 我要专心体会每一天，还是学会打发时间，飞得高一点，做我自己最特别，那那那那那我才发现梦想 我们吃饭不只是为了活着，更是为了感受人世间的那抹烟火味儿。每一顿饭的背后都凝聚着一个家庭的爱以及期待。哪里的饭最好吃？答案永远是家里的，而家在哪里，胃最知道。只要熟悉，就永远不怕。无论是险滩还是暗流，经典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云奇。家就是底气，有了家，无论怎样风雨，怎样漂泊，总会归舟。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只记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之江山笑，烟雨遥，涛浪淘尽红尘俗世几多妙，清风笑，景野寂寥，豪情还剩了一襟晚照。心事不再寂寥，豪情仍在痴痴笑笑。啦啦啦啦啦。

物体割裂震动发出的声音称之为乐音，心理意识的波动发出的声音称之为音乐，抛出我的乐音，放送你的音乐。精英优选，北京FM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听经典。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小二，上菜。 孙燕姿骨汤，刘德华鸡煲，千百惠白菜，您要哪个？ 有没有有特色又实惠、性价比又高的？ 有有有，经典九六九。 经典九六九，最专业的策划团队，最优秀的创意文案，最完美的声音表现，最精准的客户群体，为品牌传播强势助力。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他们被称为中国国民偶像，自出道以来以青春洋溢的音乐风格得到了无数人的喜爱。2013年荣获环球旅游音乐榜年度最受欢迎新锐组合，阳光帅气的外表和深厚的演唱功底让他们收获了一大批忠实歌迷。九六九艺人馆特别推荐中国内地流行乐男子演唱组合0086男团。助力活动明星零距离，九六九直约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美术、音乐、电影、声音，生活就像艺术，而他们却用艺术诠释生活。九六九艺术馆，和他们一起感受艺术， 感受艺术， 讲述故事， 讲述故事。 曾经在网上看过一篇文章，是关于写现代社会怎样发财致富的，上面专门有一条提醒大家说，千万别走艺术这条路，因为付出的精力太多，但是回报却不一定是匹配的。光是培养一个画家所需要的时间，就已经让很多人望而生畏了。假使每一位画家一年365天，每天需要练习画画18个小时，那么一年里所需要的练习时间呢，就是需要花掉6570个小时。而从一位初学者到小有成就，甚至需要几年或者是十几年的时间，有些画家甚至画了一辈子。但是因为挚爱，他们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爱好。九六九艺术馆，我是周周。今天我们的节目就采访到了一位画家，如今谈及这个行业，他的情怀让我很感动。 九六九北京经典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周简。 咱们是艺术家哈，那艺术家呢，很多人就会问，那艺术家到底是从小就有这个艺术胚子，还是后天就是有培养啊形成的？ 这个还是根据自己的喜好，还有那个从小的那个悟性吧。 所以还是天分， 天分， 加上后天的一些努力去构成的。 对， 因为很多人也很多朋友也有喜欢书法的，但是坚持到最后的不多，还有能出来您这么好的作品的呢就更少了。所以您是怎么看待这个画画这件事情的？ 关键是一个良好的心态，跟社会对那个党对那个文化口的重视。比如说习主席讲的文化兴国，还是自幼喜欢书画这块，退休以后呢就有的玩了。它是一个陶冶情操的东西。 刚才开始聊到那个悬鱼了，您可以再介绍一下您的这幅作品 啊， 还有它带来的一些影响。 学书画的大师兄是那个青城山道长，他跟我叫唐成清，给了我一个启示，就是无极而太极，至虚而至宝，所谓起阴阳，神州同照一。他所说的意思就是太极，这个阴阳八卦所产生的对人的心态等一切的 心理的健康，或者你所做的天地乾坤的一种相当好的解释。我就开始研究这个太极图，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把两条鱼画得像太极图一样的扣起来。 嗯，也是属于给了您一启发。当然了，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开心嘛，就是您开心了，这个画自然就画得更加栩栩如生了。 对，嗯，也培养了我的性格，就是陶冶了情操。 嗯， 对人的身体是吧，书画这块， 嗯， 它也修身养性关键。还有一个要解释一下，京城一笔鱼是我的师傅鲁仁，他的名字叫李春德，他是真正的京城一笔鱼。完了，我现在的师傅是翟品善，毕业于清华，对于中国的传统艺术是相当有研究的。经过朋友们的介绍啊，像那个中法建交五十周年，把我就是叫特聘画家吧，去当时现场作画，还有澳大利亚三个州政府都有我的那个作品收藏。 那周老师，对于这个经典音乐呢，相信您也听了不少，有什么歌是伴随您长大的？然后呢，您又听到这首歌能想起一些童年的回忆呀、觉得意义挺好的一首歌，有没有给大家推荐一下？ 还是我从小最爱听的歌唱家所唱的，就是郭颂老师的《乌苏里船歌》。我这么老想着跟我那画鱼有关系似的， 就是什么事儿都能跟您的那个、 对，它没有水就没有这鱼，对， 是是是，这真是好事儿。 嗯 啊，所以今天呢，其实也是为我们听众，像很多年轻人啊，其实是树立了一个标杆，就是追梦这条路。其实有的时候说你不坚持，你不试一下，怎么知道能不能成功呢？坚持下去，只要你的付出啊是总会有收获的。 一个人的那个涵养和那个悟性在里面，得耐得住寂寞。 嗯，好嘞，谢谢周老师。 嗯，谢谢您，谢谢， 客气， 感谢。 采访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了电影《无问西东》里的一句话：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无问西东。就像周老师所想表达的意思一样，不管是画画还是其他的选择，人生没有白走的路，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有它的意义。感谢收听本期九六九艺术馆，我是周周。想要了解更多关于九六九的精彩节目，可以关注九六九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九六九。我们下期再见。夜色太美。